每天9:05，主持人孟莹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聊一聊呢这个应急救援培训。那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个话题的嘉宾呢，今天是总共有三位，我也是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他们呢分别是北京市体育基金会的秘书长张焕之，张秘书长。我们首先有请张秘书长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体育基金会张焕之，非常高兴今天在这里能够跟大家一块儿交流北京市体育公益平台建设的一些相关话题。 欢迎您张秘书长。 谢谢。 下一位呢是北京市水上救生协会职业资质培训师王自立，王老师，也欢迎您和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北京游泳协会游泳的培训师，参加这个节目主要呢想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我们北京在救援工作这方面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 欢迎您王老师。还有一位呢是咱们北京市应急管理青年人才促进会秘书长刘一哲，刘秘书长，也欢迎您和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刘一哲。 欢迎三位啊。跟大家一起探讨的这个话题，刚才我也说到了，我们是来聊一聊这个应急救援的一个培训。那也是首先和朋友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培训啊，这也是在咱们这个12月12号在北京八中京西校区举办了一个我们北京市应急救援队伍平静水域救生的公益培训。那这个活动啊其实也是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看到现在在一些这种突发情况当中呢，尤其是在这种像刚才王老师也提到的，就是在这个平静水域当中出现的这些情况，我们是需要有更多的专业人才能够实施一个专业的正确的救助，才能够挽救更多人的生命，所以我们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培训。那当然我们还是想先听几位和大家去分享一下我们这次培训的一个背景啊。那刘秘书长和我们大家先来说一说好不好？ 好，我们北京市应急管理青年人才促进会呢，这个自2018年以来，机构改革以来呢，一直致力于防灾减灾救灾方面的一些业务。然后呢，主要是为了承担呢，咱们这个主管单位是北京市应急管理局，主要也是承担了协会承担的主要任务，就是这个起到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一个桥梁纽带作用。然后我们这个局的任务呢，主要也是以救援为主，然后防灾为主的一个主要工作任务。然后这回这个培训呢，我们也是联系到了这个国家这个森林消防机动支队和这个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呢一些专业救援力量，来进行平静水域的一项这个培训活动。也非常感谢咱们这个北京水上救生协会和北京体育基金会对此次活动这个大力支持，也是提高了咱们这个消防指战员的一些专业技能，达到了更高的要求吧。 对，的确就是我们这是需要几个单位共同协作合力来完成的这样一件事情嘛。 是， 而且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是在这个平静水域来进行的一个救生，所以其实它是有一些前提的。可能我们很多朋友就说了，哎，现在也不是游泳的季节，我们为什么要搞这样的培训？那一定是要为了防止我们以后发生这样的情况，而不是当时发生了我们现想怎么去解决，那肯定是来不及的。而且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在现在的这个大的一个环境之下啊，有时候在平静水域可以叫危机四伏，防不胜防，所以我们是需要提前做好这种演练，而且是让我们的这种专业人才能够更加的多嘛。那您觉得我们这一次去开展这样的一个培训，它的意义体现在哪呢？ 主要意义呢就是提升了咱们这个消防指战员啊在平静水域救援技术这一块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然后呢，下一步呢，我们也会这个继续联系咱们这个 北京水上救生协会和北京市体育基金会，对咱们的这个消防指战员和这个社会救援力量进行一个培训，平静水域的一个培训，然后也会为了促使咱们首都整体的这个应急能力建设的一个稳步提升。 嗯，对。那刚才像咱们刘秘书长介绍到的啊，这是我们市应急局青促会，我们去主办这样的一个活动的一个想法。那其实也是刚才您说到了，离不开咱们北京市体育基金会的一个大力的支持啊。 嗯嗯、 那我们也来听一听张秘书长和大家去分享一下，您觉得我们支持这样的一个公益培训是怎么样的想法呢？ 我觉得作为北京市体育基金会，也是一个体育类的慈善组织，应该在各个协会开展各种培训啊、健身的活动，包括一些公益项目的开展过程中，应该发挥出来我们的作用，因为我们是广泛的募集资金来支持体育事业、支持体育公益事业，所以当协会组织一些相关的培训啊、还有赛事活动什么的，基金会都能够从中做一些助力，也是为了更好的引导社会各界来关注支持，同时呢为我们大家老百姓搭建一个体育公益的平台， 嗯， 也为我们协会呢在推进这个全民健身健康中国的战略这个政策，然后呢也同时给他们一些助力，更好的能够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嗯 啊，这是主要的内容。 对，就是我们支持这次的这个应急救援队伍的平静水域救生公益培训，其实也可以理解为是我们北京市体育基金会做的这些公益活动当中的其中一部分。从您刚才的这个介绍啊，能看出来我们其实还做了很多其他的相关的公益的活动，那您能不能也跟我们大家去分享一下？ 哎呀，那太多了。 嗯， 我们基金会从2009年吧到现在，每年都要组织上百场的贴近百姓、下沉基层，能够让社区居民就近就便参与进来的一些全民健身活动，包括体育赛事。 嗯、 然后从4、5岁的孩子一直到耄耋老人，从乒乓球、门球一直到太极啊、武术啊，参与的这个各项活动非常非常丰富。 嗯， 我们也是为了呢搭建好这个公益平台，然后让大家呢在不同层次的需求、年龄啊、项目啊，来满足我们市民对全民健身、对健身生活的这种需求。 对，其实刚才我觉得您的这个介绍特别全面，而且有一点说的特别对，就是我们虽然好像大家理解说体育基金会，那我们应该更多的是关注体育运动啊，但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更多的大家的这种认知，我发觉也开始产生变化，就是我们的体育应该更加的生活化，它是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的，作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很多时候它说起来是体育，但是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是我们活动的一部分啊。就比如说是到了一些特定的季节，我们可能会去踏青、郊游，我们既把它当作是一种体育，但同时更重要的是一种我们的文体生活，一种活动了。所以其实这个我觉得从您刚才的这个介绍就能感觉出来，我们的这个涉及面是非常的广泛的。 是的，而且我们也比较这些年比较注重民俗的传统体育项目 啊， 然后还有呢就是各个区的区域不同，然后让他们来把自己的这个 特色 的项目带进来，比如说延庆的汉船、 哦、 那已经是非遗项目了。 对对。 然后怀柔的喇叭沟门的这个满族运动会、 哦、 啊，包括我们丰台区还有门头沟区的一些非常特色的一些活动，龙华、 京西还有打花棍儿， 是的、 啊、 是的，还有中帆之类的、 哦、 啊，空竹，所以这些我们基本上都和我们市级和区级的协会合作的非常密切。而且我们这些所有的活动也得到了各区体育局体育总会的大力支持， 嗯， 我们也依托他们的一些力量，然后开展更加丰富多彩的这个赛事活动。 嗯 啊，而且我们还有为弱势群体啊开展的一些，比如说向社会募集一些专项基金，为孤独症的人群， 嗯， 还有聋哑的、肢体残疾的群体， 嗯， 给他们组织一些相适宜的体育赛事和以体育公益为主题的宣传推广活动。你比如说每次我们在延庆组织的环燕语山的马拉松， 嗯， 我们第一年的时候就只给他们一个2公里的一个公益跑，后来我们就发展到了5公里， 就是从2公里到5公里 家庭啊， 一看就是什么呀，大家不满足了，但是说不行，这太短了，没玩够呢。 对对对，都是以家庭为主，所以我们这些亲子活动啊， 嗯、 就不但为健康人提供一些健身和赛事的平台，也为我们的弱势群体搭建了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平台，让他们能够走出家门，然后参与一些户外的亲近大自然的一些活动。 对，其实刚才在听您介绍的时候啊，也感觉到了，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面向人群也是非常的广泛的，而且大家的这种对于健康健身的需求，应该可以说是叫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啊，从自己不同的角度，可能我身上有一些疾病的话，那我是希望自己更加健康，那如果是健康人群的话，那我肯定是希望自己能够更加强壮， 是 更加有力，可以在这个我们所举办的这些不同的活动当中都找到自己所参与的一个目标，这个的确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更大的舞台，并且像您提到的，我们在各区也是充分发挥了他们各自的这种优势啊特色，把我们的一些传统文化进行了一个更好的融合。像您提到的刚才很多项目，我觉得对于一些小朋友来说，要光提起来他们都没见过，中翻还知道什么样吗？必须得是有一些这个阅历的朋友可能才能哎知道这是什么。 对， 但是让一些年轻人去见到的时候，他们也会对我们的这些传统文化产生很浓厚的兴趣。 是的，这都是民族体育项目。然后另外我们还有根据这两年我们冬奥会和冬奥组委文化活动部、北京市体育局体育总会作为支持指导，然后和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北京奥运城市发展基金会，还有我们北京市体育基金会共同主办了一个叫助力冬奥有我更精彩的活动、这个也是我们搭建了一个冰雪的一个平台、让我们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冰、感受雪的这个魅力，而且我们还发挥北京市的这个各个冰雪场的优势、给他们颁发了叫双奥之城有我更精彩市民冰雪体验基地，这也大大的发挥了他们的作用。 是的， 是 的 啊。然后在那个三大赛区的延庆区，我们遴选了7个乡镇，作为什么呢？作为助力冬奥有我更精彩的叫冰雪特色示范乡镇 啊。 我们把好的一些冰雪项目，包括我们一些传统的冰醋球啊，还有一些从那个这几年开始的旱地冰球、陆地冰壶， 是的， 都给带到乡镇村民，让他给他们捐赠了很多的器材。那么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和北京奥运城市发展基金会，我们三家共同来引领社会各界，来助力冬奥， 对， 支持冬奥和宣传冬奥，这也是我们这两年一直做的非常好的一个项目， 也就是更符合于我们现在尤其是冬奥临近啊， 对的， 就是越发临近的时候，我们大家所期待的能够让更多的朋友去接触到这些冰雪项目的一个目的嘛、 没错， 而且也感受到了大家对于我们冬奥会的这份热情，真的是一天比一天高涨了。 是，然后我们在国贸溜冰场，它也是市民冰雪体验基地，专门在住那个成立了一个，我们两家啊共同设立了一个叫国贸溜冰场冰上体验专项基金。这个专项基金是专门为我们的弱势群体们、孩子们啊、还有他们的家庭来设立的，为他们上冰体验冰的这个方方面面的这个从零基础开始嘛，然后提供资金的保障，而且通过国贸溜冰场专业的教练员给他们提供专业的指导。 是的， 孩子们真的特别高兴。 是的，就是给我们更多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机会了。 是的， 其实它本来就应该是一个让我们谁都可以走进去享受的一件事情。 是的， 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桥梁啊， 是的， 引领了他们，并且也是帮助到了更多的人。那从我们自己的自身角度来说，看到这些的时候其实是感觉非常高兴的啊。 没错，所以在助力冬奥的同时，我们也要拉动更多的人，尤其是弱势群体，也要同时助力冬残奥。 是的， 所以这是我觉得都是非常重要的。 对、我们是在同一片蓝天下啊，大家一起享受这份快乐嘛。 是的，是的啊。 当然，我觉得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我们做的这些公益的活动是非常的丰富的，而我们今天提到的咱们这个进行的一个应急救援队伍平静水域的 救生公益培训同样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 是的， 因为这毕竟也是要体现出我们每一个朋友们就是从自身的角度对于我们健康安全的一个最重要的守护。而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公益培训其实它起到的这个作用就是要从这个方面有一个更加突出的体现。而且就像刚才我们听到咱们这个北京市应急管理青年人才促进会的刘一哲刘秘书长提到的啊，就是我们也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不管是专业人士也好还是社会人士也好，大家都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这种专业的救生的培训当中，因为这个是保证我们生命安全的一个最重要的前提啊。那当然刚才我们听到两位的介绍之后呢，我觉得也有必要听咱们王老师和大家去分享一下啊，从您的这个专业的角度去谈一谈我们对于救生的培训的这方面的一种认知，让大家有一个理解啊。因为我们更多的大家就想说游泳嘛，那我自己会游了我就肯定是安全的，那在救生这个问题上我们又该怎么去认知它呢？王老师， 刚才啊听了那个北京体育基金会啊，那个他刚刚说搞了很多项目， 嗯， 啊，现在我认为呢，不管搞什么体育项目，安全是第一位的， 是的， 对吧？啊，不管你做什么，安全必须要保证，尤其这个净水救生，净水救生呢，现在那个我们要必须要有专业的，你最起码你得懂得这个救生技术的，这样的得多培养， 嗯， 现在咱们北京市游泳馆很多。啊，有1000多个游泳馆对社会开放的，但是实际上我们现在救生人员呢特别少， 嗯， 哎，就是真正专业懂得的特别少，所以就这次呢，我参加这个就应急青年培训这个人才培训，啊，包括又听了那个北京市体育基金会，啊，老师介绍的这些活动，我的脑子里头第一个就是安全。你什么项目必须要有什么项目的安全措施， 对， 这是最主要的。所以呢，我认为呢，就是游泳净水救生，啊，就在这个培养救生员这方面，从水上的救生、陆上的救生，特别是现在咱们去全北京市啊，各个行业都在培训这个心肺复苏的救生， 是的， 这个是很关键的， 嗯， 因为咱们。像游泳救生啊，我最近也观察了一下，参加游泳训练的啊，就是锻炼的，现在各个游泳馆中老年人比较多， 嗯， 啊，就是青少年他们都上学呀什么的，都进一些体校有教练管理，这还好说。这社会开放这些， 对， 就中老年这个救生，那这个救生员的要求很高， 嗯， 第一个你得观察， 对。 啊，这个人在我眼前一游过，他的身体情况、动作情况什么情况，你要观察不到，没准就要出现危险， 嗯， 对吧？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如果出现事故了，你怎么用什么样的手法来进行救生？咱们有的救生员呢，就是像北京市游泳协会，今年经常的要搞一些那个救生员的再培训，这就是咱们多培养。现在咱们北京急缺这样的专业的技术人员啊，我也愿意呢参加这个活动啊，多培养一些这个那个救生人员。前些日子我们在巴中培训那个消防人员， 嗯， 我觉得这个意义特别好。 这就是像我们刘秘书长提到的啊，这种专业人才 是 给他们进行的这种更有针对性的培养。那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几位嘉宾和大家分享2021年北京市应急救援队伍平静水域救生公益培训。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几位嘉宾来分享这次活动。那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一博。冬季运动我最爱的就是单板滑雪，它既有冲浪的自由洒脱，也有滑板的刺激震撼。北京冬奥会单板滑雪比赛包括在张家口赛区云顶滑雪公园留出的 U 型场地技巧、坡面障碍技巧、平行大回转、障碍追逐等，还包括在北京赛区首钢滑雪大跳台比拼的单板大跳台，一共产生11款金牌，让奥运点亮青年梦想。2022，与我一起为青春和活力呐喊！还有，也请大家多多关注冬残奥会，两个奥运同样精彩。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

当风，冬奥故事新编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每天10:05到10:30，12:30到13:00，欢迎持续收听。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为了实现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号召，咱们是各显身手。 欢聚藏友节，玩转蟠桃会，潘家园29周年庆，12月22日到元旦，旧货市场满减买赠，直播基地优惠叠加，礼物店99享200福袋，拍卖会捡漏古籍拍，小红书搜索潘家园官方。 以上为广告时间。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FM 102.5，每天9:05到9:55，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2021年北京市应急救援队伍平静水域救生公益培训。回来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听北京市体育基金会的张焕之秘书长和北京市应急管理青年人才促进会的秘书长刘一哲，以及北京市水上救生协会职业资质培训师王自立老师跟大家分享这次活动。因为本身我们也知道，一遇到这种情况，很多时候是我们的这些消防人员冲在前头啊，去进行一些急救。但是如果他们不具备这方面的一些专业知识的话，是没有办法起到一个第一时间真正救助到被救助者的一个目的的嘛。 对，因为现在这个消防救援啊，和这个森林消防和城市消防，他们现在统一有一个叫综合消防救援。 哦， 需要具备一些综合能力的，就 是 你不光会扑火， 对， 你还需要这个有这个真有人落到水里的时候你能救上来。对对 对， 对， 就是水火 要求 他们都要掌握一些本领。 对，其实下一步呢，这个可能这个防汛对这个消防这方面可能也是有要求的。 嗯， 对，在“14五”规划里边也是有一定的这个要求的，也写进“14五”规划里边了。 对 对， 所以我们的这一部分培训其实就是属于在这个里面一个很重要的， 嗯，对，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对。 对，所以说王老师这块儿这个掌握这些技术啊，能给我们消防人员做这个培训去，我觉得这消防人员在当前的反响反应啊也非常的好， 嗯， 也非常的热情，而且也这个咱们这个消防总队的领导啊和这个国家消防机动支队的领导呢，也要求说看看能不能再组织组织点儿，咱们再让王老师啊过去给指导一下。 一看 这是应该的，这是义不容辞的。上回我参加的这个消防队员这个培训，说心里话，一天那么多内容很累，但是我觉得我特高兴，我最起码把我自己能掌握的知识我传授给你们了，然后咱们大家再努力的再学习。 嗯， 所以我觉得在做这项工作里，这是一个公益活动吧。你像我还有那个胡老师，我们两个老师呢都60多岁了， 嗯， 但是呢很认真的。 我看到之后的一个这个总结的这个内容当中啊， 嗯， 也的确是看到我们那天的这个培训的情况了。嗯，8个小时真的是满满当当的给大家进行的这个培训啊， 时间很紧张。 对，上午我们进行的应该叫理论知识部分的培训，下午我们进行的大部分都是一些实际操作，要让我们的这些消防员们进入到水中进行一个具体的演练。我们知道在救人的这个过程当中，实操是最重要的，怎么能够体现出你到底学没学会，那你的操作对不对和你会不会操作，只要你去实践一下就知道有什么样的问题了。我们那天是在下午我看到这些实操的时候啊，就明显感受到这对于大家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可以让我们很快的学以致用，并且去很快的反映出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及时得到各位老师的帮助哈。王老师那天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嗯，我有这种感觉。 嗯， 特别感觉特别深。为什么呢？就是我想的，不但咱们这个，就包括这个消防人员，就包括咱们游泳爱好者，他也应该掌握这些东西。 嗯， 最起码你得先会自救，遇到问题你不能慌。为不能慌怎么办？因为你学习了这些动作，了解了这些动作了，你可以进行自救，或者呢用肢体的语言来求救都可以。 嗯， 对吧？所以就现在就是咱们光为锻炼而锻炼， 我觉得这是一方面，而且自己还要在安全这角度给自己有一个标准。 嗯， 我这方面我觉得咱们作为市民以后今后的锻炼一定要注意。 对，我觉得就是大家现在的这个目标可能也会逐步的有一些不同，就像刚才和张秘书长谈到的啊，我们身体还不是很健康的朋友，我希望我的目标是慢慢的健康起来，而健康了的朋友呢，我希望我的目标可能是变得更强壮。 对， 而已经比较强壮的朋友，他可能又有一个新的目标，我希望自己不但有一些技能在身，还能够起到去帮助别人的作用，那就是大家有了不同的目标。那刚才像王老师提到的，那对于我们接下来啊，那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就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和心愿，想要去帮助到更多的朋友，那我们通过咱们这样的一些培训，我们各方的努力啊，去引导我们一部分是这种专业人士的，还有像我们提到的这种社会的一些 社会推广， 对更多的朋友能够参与进来的这种培训，其实也是我们未来一个应该叫强推的方向啊。 是， 而且刚才其实听王老师提到一点的时候，就是说我们现在可能很多的泳池当中啊，是一些中老年朋友为主，但是随着我们看到前一阵子也是刚刚公布了一个，就是关于我们未来这个北京市中考的一个考核的内容当中，不知道几位朋友有没有关注到、啊、 这我关注了。 对，就是给我们的这个中学生他们在考核当中呢，已经增加了我们这个游泳项目了。 对， 就是孩子们要考的是一个100米，实际上这个距离并不算非常的长，那对于他们的要求呢，我们是一个最基本的，就是要你会游。但是呢，在未来可能在孩子们学习游泳的过程当中，我们肯定就也会同时去关注这个安全的问题。而对于我们的这种救援的培训，对于青少年的这个方向，我觉得可能也是我们未来会去关注的一部分啊，是不是刘秘书长？ 啊，是的，是的，的确是。我们这个北京市应急管理青年人才促进会呢，在2019年的时候承担了这个北京市应急志愿服务总队秘书处的一个职责，负责统筹协调呢这个北京的这些应急志愿者队伍。然后像比如说蓝天呀、啊、绿洲啊、公羊啊之类的，在北京这边的志愿者队伍，今年呢也开展了一些活动，比如说应急志愿服务这个高校型，这个包括这个五进的活动，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啊、类等等一些活动，包括呢我们也组织了一些这个竞赛活动，比如说参与的一个师生啊已经超过了一个2000人，在这个组织的科普的趣味运动会，也是为了增强普及咱们这些应急救援技能知识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和途径。对对对，通过这些呢，我们也是希望这个祖国的下一代，对吧，这个以后社会的首都的应急救援力量呢越来越强大，这样呢还有一个就是每个人都掌握这些救援技能以后啊，他真的遇到这个瓶颈水域落水之后，他就不会发生这种危险存在。 对， 对， 而且其实就像我们之前提到过的啊，就是对于青少年的这种培养，在他们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给他们带来这个影响，我觉得意义是非常深远的。就是他们现在可能感受到的是我学会了这样的技能，那在未来我通过这样的技能也许也会帮助到更多的人，而且他们在这个考核当中还有一个就是叫理论知识的考核。其实这种理论知识的考核很多时候是和我们的一些应急的内容是有必然的联系，所以其实这也是在为青少年去做一个未来他们在不管是在做任何事情任何的体育运动，像王老师提到的啊，我们都是要以一个安全为前提为保障去参与的。当然像刚才刘秘书长提到的一点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应急就是相关，比如说像蓝天救援队啊，还有我们其他的这个救援队，我们大家有时候也会发觉啊，就是应急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不提起它的时候不觉得，但是要真发生了什么的时候就觉得哎呀真的是来得很及时。但是呢我们有时候又觉得说好像在这之前自己的确是没有太过于关注。其实您提到的像这个我们的这些救援队，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经常会在一些新闻当中看到，就比如说大家去登山的时候啊，这个有一些驴友特别喜欢去爬山啊，但是爬着爬着可能他就迷失了方向，或者是自己去寻找一些路，发觉这个路不行，然后就需要去找救援，又或者说像是我们在水中的这种 应急的情况，还有一些就是刚才也提到的，就是这种 AED 的培训。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这种马拉松的比赛当中，那我们是需要掌握这些基本的一些应急的知识技能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应急的培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涉猎面其实是非常广的，很多朋友可能有时候会把它想的过于局限了，但它其实应该是在我们的身边，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时候我们是特别需要它的，是不是刘秘书长？ 是的是的，的确是。包括我们其实应急志愿者啊，跟普通志愿者还是有所区别的。像比如说这个王老师所掌握的这个水域的一个救援技术，然后呢包括一些也分专项啊，有综合类的，像比如说绳索的救援技术，在比如说在这个驴友失踪的时候怎么进行救援，怎么把他在一个被围困的地方给他救上来，这需要一个绳索的救援技术啊。包括我们的有一些非常专业的应急志愿者啊，其实之前都是取得了这个国外的一些证书，然后呢他取得这种好多这个比如说这个消防啊都会请这些等于是专家了，来进行给消防指战员们进行一个授课，进行一个讲解，包括还有一个这个，比如说类似于这个，哪怕说飞机，对吧？直升机，咱们直升机上面还有一个绞车救援的一个技术， 哇， 这都是咱们一般老百姓没有接触到的， 是的， 对不对？比如在水中这个发洪水的时候，这个直升机悬停在半空，然后放下一人家进行这个救援，在这个咱们这回河南的这个。城市内涝救援中呢也用到了这种技术啊，而且还有一个是这个心肺复苏 AED， 像咱们您看这个最近新闻咱们报的也比较勤，像北京地铁好多这个全面配备了这个 AED， 是全覆盖了， 对，全覆盖了，已经全覆盖了，而且还用到了， 是的， 对，已经用到了。我们呢这个应急局呢也和这个联合这个北京市红十字会那边也是在极力推广这个救护员证书这么一个培训吧，也是这么一个技术，也是为了在这个比如说体育运动过程之中， 对， 咱们发生了心脏的一个骤停，那你怎么进行一个救援？那你只有掌握这门技术了，你才能够救援，才能保障咱们人民在这个体育生活之中啊，体育运动之中，保障自身生命健康的一个安全。 对，所以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是一个时常会突然出现的事情，但是我们真的是需要有更多的朋友们啊，掌握这些专业的技能。虽然它叫专业，可能说像王老师这种非常专业的人，他是一部分，但是我们有其他的一些朋友，大家也可以加入其中，并且我们也看到了，像刚才刘秘书长提到过的嘛，我们也是有很多志愿者在积极加入的啊， 对对， 大家也是愿意通过自己的力量去帮助到更多的人嘛， 也是非常，因为我们这个市应急局啊，做了一个三级的体系建设规划，在市区和街乡分别建立了总队、支队和大队，也非常啊欢迎咱们这个听友朋友们这个加入到我们这个应急志愿者队伍之中去。一起学习相关的应急知识，应急救援技能知识。 对， 对， 太有必要了。 是的，刚才我们刘秘书长提到过啊，一部分是专业的，还有一部分是社会的，所以大家也不要担心说我什么技能现在还都没有呢，我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去帮助别人，没有关系，我们可以从自己的这个角度嘛，去找到一个更合适的切口，然后去加入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应急的队伍之中，对，去帮助到更多的朋友。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那当然我们还是要说回到这一次的这个培训啊，也就是我们在平静水域的这种救援的培训。那从王老师您专业的角度啊，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些救援都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时候会突然发生的，那我们今天着重提到的是咱们这个平静水域的救援，那您给我们也提出几点大家需要去注意的地方好不好？ 那个平静水域啊，那个一般的咱们指的都是游泳池还好说，啊，那个你要是在那个公园啊池边 啊这种 湖面，它也应该算平静水域， 是的， 对吧？ 对， 但是现在我游泳池的救生呢，因为咱们看得见，摸得着，而且呢场地有限制，就在这个范围之内，我们完全按照救生员的要求去进行施救，这应该没问题。关键就是那个野外的这种救生， 是 首先也要注意什么，你自己的水性有没有这个水性， 反正我就一般我在讲的时候，我经常跟救生员讲一讲，不能因为你没有水性，你那个见义勇为也好，干嘛也好，你把人家给救上了，你自己淹死了，这不等于还是丢失一条生命吗？ 是的。 哎，首先一个你要了解水域，了解自己的水性；第二要观察溺者的情况来判断。啊，咱们那个在我在教学当中呢，咱们有什么四个原则？一个呢就是那个岸上救生优于水上救生， 哦， 这是第一条，就是能在岸上救生的，我尽量在岸上，就尽量不下水。 是的， 对吧？这样呢，首先保证自己的安全，也把溺者救上来，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器材的救生，优于徒手救生 啊， 哦，啊！现在你比如我们在游泳馆里头有救生杆、救生圈、救生浮漂这些东西，我们能不下，我们把这 抛给他， 利用这些东西，我们把溺者救上来。 是的， 那就尽量嘛，有器材救生就别徒手，啊，你徒手呢，你就增加了自己的救生危险了， 是的， 对吧？ 在野外的话，啊，其实这样的。 野外可能 就不是特别好找了。 野外呢，咱们在野外的时候，它没有救生杆、救生圈的可能性还有，有的那船上还有。 对， 那你树杈行不行啊？ 嗯， 啊，那边道边的竹竿行不行啊？啊，咱实在不成的话，几个人把衣裳脱下来，袖子和袖子系上，弄成一个绳子。 对对。 啊，这就是咱们说在静水，啊，就进水这方面，咱可以救生。 对，这要随机应变 啊！ 对，你一定要随机应变。 嗯 啊，第三个救生呢，就是要团队的救生优于团队的救生，那个优于那个个人的救生。 嗯， 咱们仨人救和你一个人救，那肯定力量要大。 嗯，对， 对吧？最后一个呢，就是如果出现溺水事故了，啊，俩人同时出现了，那就是作为你一个救生员，你采取什么方法？啊，咱们这个在救生这个原则里头有规定，先救有意识的，后救无意识的。 哦， 啊，这样呢，为什么呢？我们通过这个，一开始我也不理解，后来就是说，因为他有意识，你说出的话他能听得懂， 还能配合你。 哎，他能配合你。你比如说我们在游泳池救生，啊，你不好了，这样吧，你放松一点啊，你听我话，你两个手扶着水线。啊，我给你先放在水下，你做深呼吸什么，我讲你听懂了，你自己能调节了。 嗯， 这时候我转过身来，我再救那无意识的，马上给拖到岸，然后再做心肺复苏等等。回过头来，我再把你再拉上岸。 嗯， 所以我们一般就是上回我们培训，就给那个森林咱们这培训，我特别讲到这个问题。 嗯， 啊，就是咱们他的救生原则你必须要掌握。第二个呢，就是救人不是说。啊，我看到这个人溺水了，我直接就游过去了。咱们救人还是有一定规定的， 嗯， 在溺水者的侧面和后面救人， 嗯， 不能面对面的救人。因为什么？他看到你来了， 我可见着救星了。 对，我可看到救星。没跟你说吗？我们见过这种人，他抓一根草，他攥都死死的，何况抓人了呢？这个是我们救人的一个原则，就是说。从侧面和后面来进行施救， 嗯， 但是在施救呢，有各种技术，根据他的情况，那个当时那个现场的表现，啊，你用各种手法，那个是咱们在培训当中来进行训练的。 嗯， 就是说呢，我们在施救的过程当中，啊，所有的施救人员，首先你自己第一要冷静， 嗯， 第二要有准确的判断。第三，要有准确的手法进行施救，反正我认为应该是这样。 嗯，对， 嗯， 有能力，并且我们还要有一个冷静的思考的能力， 对， 才能够 你不能见着那底下那什么你就慌了，那就不行。 对， 嗯， 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去真正实施一场成功的这个救援嘛啊！当然，我们在12月12号当时进行的这个培训啊，得到了咱们广大的这个消防官兵的认可，并且是不是我们在后续还会再给大家去进行一些这种后续的培训呢？刘秘书长。 哦，是的，我们下一步呢也会继续联系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和这个其他一些专业救援队伍， 继续呢联合咱们这个北京市体育基金会和咱们这个北京市水上交通协会推广这项活动。 嗯， 然后呢也会这个我们作为这个北京市应急志愿服务总队秘书处呢也会号召咱们全市的应急志愿者来参加这项活动，来学习咱们平静水域的一个救援培训的一个技术。 嗯， 救援的一个技术。 对，当然这是我们今年，因为现在已经真的是我们2021年的年底了啊， 是 给大家进行的我们的培训，可以算作是比较收尾的一些工作了。 嗯， 那我也很期待在2022年我们的这个市应急局青促会，我们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一些计划和安排呢？ 我们下一步呢，在2022年呢，也会遵循着这回我们报上去的，跟按照北京市的“十四五”规划里边关于应急管理这方面呢，也会大力的推广呢。应急志愿者的这个体系，然后呢也是推广之中嘛，也是号召广大的人民群众呢学习好专业技术之后加入到我们应急志愿者队伍。 嗯， 然后呢也会这个举办呢咱们这个应急志愿者的骨干培训，这个每年其实都有的，明年也是一个新的一年分类吧，进行一个分类的培训。 对， 包括水域的呀，还是绳索的呀，还是说这个 AED 的一个心肺复苏的培训啊，都是大家需要掌握的一些技术。我们会对，然后呢也会组织呢这个像应急第一响应人的， 嗯， 就面向企业的一些培训。 哦， 对对对，比如说这个第一时间发现了险情火灾，你应该怎么样去处置， 嗯， 应该怎么样去操作，需要报告哪里。而且呢也会让这个咱们最基础一级的社区进行一个在应急救援技术方面一个推广，应急志愿者的一个推广。 嗯， 也是为了服务咱们首都百姓。嗯， 哇，可以看到啊，我们这个在未来新的一年啊，我们要覆盖的面更加的广了。 是， 而且要涉及的这个领域可以说是我们从不同的一些突发情况当中去入手，给大家去普及这些相应的一些应急的知识技能，还有就是从不同的这个人群上入手，帮助我们这些能够引领其他朋友的这些人士啊，他们做到自己作为一个响应人也好，或者说是这个社区的牵头人也好，我们都能够去更好的服务于大家，帮助大家在遇到了一些突发情况的时候，我们能够更加冷静从容的去面对这些问题。那我也很好奇啊，咱们在今年我们北京市体育基金会，像刚才张秘书长提到的，有这么多的活动，我相信在明年依然会有更加丰富的内容等待着大家，是不是？ 是的， 嗯， 那个随着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成功举办，那么体育事业进入新的周期，我们也将为全市的广大市民和体育运动爱好者组织策划出更多更能够贴近百姓的那个可持续性比较强的这样的体育赛事活动和公益项目。 嗯 啊，然后为我们的后冬奥时代来发挥我们的作用。 对，就像您说到的嘛啊，后冬奥时代也是我们大家积极提倡朋友们去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这些不同的运动健身项目当中，去维护好自己的自身健康，我们去带动更多的朋友也加入到我们不同的这些公益活动当中。 是的， 去影响更多的人。 是的， 并且看来应该还会像您提到的啊，我们是对于不同群体都会去关注到的。 是的，组织一些相适宜的赛事活动和公益项目。 嗯， 是这样的，这样的话只有这样让大家都动起来，让大手拉小手，互相的从我做起，然后呢让我们的体育强国从更具体更基层，那么每个人都能够有这个健康意识，所以才能达到我们的全民健康。 嗯，对，当然我们也一起期待着啊，那在未来我们的北京市水上救生协会、北京市体育基金会，还有我们的北京市应急管理青年人才促进会，还能够为大家带来更多的这些我们需要的，并且是不管从专业人士也好，还是从我们的社会角度也好，给大家带来更多服务的帮助的这些公益的活动，让我们大家一起去积极的参与，让我们能够有更多的本领，也去影响到自己，帮助到其他的人，也能够做到我们的一直提倡的这种